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集团最近指控我国的雍和是废除比南协议时，24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不久前南朝鲜唯统一部发表什么关于6.15共同宣言的立场资料，放出鬼怪的诡辩，说北方的雍和是废除比南协议的基本精神，阻挠比南关系，而为保守媒体极其走好，对比专家也为此一唱一和，几口说什么是北方进行核试爆，发射弹道火箭，导致比南对话交流与合作遭到断绝。这时南朝鲜傀儡集团旨在把破坏比南关系的责任转嫁给我国，辩护自己的反北对抗政策的厚颜无耻的伎俩，是对比南协议基本精神的不可容忍的愚弄。废除比南协议的基本精神，造成比南关系面临当今危机的，就是同外部势力合谋勾结，妄想扼杀统一民族，一直极力追求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朴槿惠集团。穷凶极恶的反统一对抗集团朴槿惠集团，从掌权的第一天起，一直疯狂进行亲美崇外同族对抗活动，还竟敢污蔑反映全体同胞这想号愿望的6.15北南共同宣言，说它是荣共立敌文件，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不纯政治目的，就公开了北南分回谈话录。他们一周就全面封闭了北南和解与合作的象征6.15的宝贝开城工业园区。他们在不久前也又把核潜艇密西西比号和战略轰炸机 B-52H 等美国的战略核打击手段运进南朝鲜，从军事上威胁和恐吓我国，把形势推向了万分危险的核战争边缘。朴槿惠集团绝对不能逃脱其全面否定和恶毒的废除北南协议的责任，将难免遭到历史和民族的严正审判。